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66集，图册。屋内酒过三巡，疏离感散了不少，虽然仍旧没有亲热起来，却已经能够把酒相谈。纪刚摘了脖梗间的风铃，嘬了口酒。左千秋见他露出的脖梗上也是烧痕，不禁问道： 当年边杀骑兵入侵端州，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模样？ 纪刚转着酒杯笑一声： 沈魏退得快，端州连一日也没抵住，边杀骑兵的马太快，我腿脚已经不如从前，哪跑得掉啊？当时已经存了死志。 他说到此处，想起了花娉亭，不禁喉间哽咽，别过头搓了把脸，没再继续。左千秋一杯饮尽， 沈巍该杀。 纪刚幽怨地说： 该杀的不仅仅是沈巍，中伯兵败那般蹊跷都推在沈巍一个人头上，是算定他活不了了。 你久离去都，怎么这般确定沈巍是个替死鬼？ 五年前传儿入都，在诏狱之中叫人暗算，当时沈巍已经死了，却还有人想要斩草除根，为什么？不正是为了灭口？ 左千秋闷声喝酒，片刻不说。 如今人都死了，再想要彻查中伯兵败一案，只怕不容易。你徒弟想为沈巍报仇吗？ 纪刚酒已上头，他这五年戒酒戒得彻底，今夜算是为了左千秋破了戒。这会儿扶着桌沿冷笑道： 报仇？川儿为何要为沈巍报仇？左千秋，你怎么也与他们一样迂腐？天下姓沈的都有罪不成？川儿长大了，他明白事理，也辨得清黑白，他跟沈巍不过是凑巧了生成父子，除了那身血肉再无半点关系。你们逼着他干什么？沈巍已经死了呀。所谓的中伯血仇，此刻不该找边杀骑兵报吗？ 纪刚陡然砸碎了杯盏，胸口起伏。 彻查中伯兵败一案，不是为了谁，而是要弄清楚他到底为何要受这样的罪。你也做将领，你想不到吗？五年前有人能让中伯兵败，五年后对方也能让其他地方兵败。当时边杀骑兵追得那样紧，没有内应，没有地图，他们能做到吗？ 左千秋叹声： 刚抵羞怒，纪明当年赶到中伯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隔断中伯通往丹城的要道，为的就是要彻查边杀十二部哪里来的消息。但当时情势危急，你知道有多难，百种证据都指向沈巍，偏偏沈巍一把火烧了自己，就留了一个不得宠的庶子，这怎么能让人不生疑？ 纪刚沉默须臾。 你徒弟踹他的那一脚，险些要了他的命。 左千秋再饮敬酒。 我不辩白，但你且听我一句，刚弟，咱们各有见闻，各为所求。 哼，好嘛，动一动嘴皮子就算过去了。 左千秋话不多说，翻过空杯，冲门外喊道： 阿爷。 门当即打开，左千秋一手倒酒， 一手置杯， 向你师叔与师弟赔个罪。 纪刚筷子一横，把酒杯掂在肩梢。 当时是我们技不如人。川儿，这杯酒你来敬吧。 话音一落，只见那酒杯凌空转向沈泽川，小指也当空一拦。 兰州，这就不要与师兄争了吧。 沈泽川抬脚点歪萧池爷的手臂，那酒杯一晃就落了下来。 师命难违，师兄让我一让。 两人手掌相错，萧池爷反手推回沈泽川的手臂，那酒杯将要跌在地上，沈泽川伸脚一抬，又把他带了起来。两个人过招间似有风声，那酒杯起起落落，竟然滴酒未溅。纪刚筷子没松，吃了几口凉菜。 这身法不是纪家传的。 左千秋看着两人， 那是萧家的功夫，犹如猛禽钻物，被拿住了就难挣脱。兰州，专攻他下盘，让他乱了方寸。 沈泽川顿时撤手，稍退一步，猛然出腿。萧池也避闪些许，想对沈泽川说什么，但当着师父们的面到底没说出来。他格挡时握住了沈泽川的脚踝，借着身体的遮挡，沿着那小腿曲线摸了一把，把沈泽川轻轻带向自己。 太狠了。 萧池也面上沉着， 踹得我毫无招架之力。 沈泽川被他摸得身形不稳，还要出手接酒杯。萧池爷也不急，待他接住了酒杯，骤然出拳，直打向沈泽川的面门。 纪家拳。 纪刚顿快，忍了片刻，还是说， 不怪川儿夸他。 这句身体太适合了，这一拳打得纪刚都挑不出错处。沈泽川一手抄着酒杯，不能硬接，便陡然后仰，那拳风扫过鬓边。他还没有起身，萧池爷迈步破劲，打出去的拳顺势下放，在沈泽川的领口里一点，恰出朵刚才被沈泽川咬过的残梅。 中招了。 萧池爷眼里透出使坏的意思，把这半朵梅花送进口中。沈泽川要起身，他便挡，抬头快声说， 酒洒了。 沈泽川一愣，仰头一看，萧池一把扣住他的手，拇指沿着他的内腕向上推，借着他的手把酒一口干了。 多谢师弟赏酒。 萧池也立刻后退，正人君子般地说， 喝起来口齿生香。 沈泽川手腕内侧还有被他摩挲过的烫意，起身挥袖拜了一拜，把酒杯放回了桌上。纪刚不知他们之间的波涛暗涌，见状说， 杂糅百家难再贯通，你教得好。 他还差得远，兰州专攻纪家心法，定力才是真了得。 他俩人重新倒了酒，萧池野与沈泽川便又退了出去。门一合，萧池野便拉住了沈泽川。 哎，这酒今夜喝不完，外面冷，我们屋里坐。 穿廊往北是姚家原先的书房，为了保持屋内干燥，书不坏，下边通了地笼。现在书还没撤完，四层全长小书阁上搁的都是古玩字画。萧池也脱了长衣，坐书桌边，架着腿翻书看。 这院子最初是姚家老太爷盖的，藏了不少好东西。姚文玉不爱玩，一直搁在这里都没动过。 沈泽川擦净手才碰了书架上的书。姚家人爱书，姚家老太爷给他们分门别类摆放整齐，只是过了这么久了，书页上还干干净净，想必是萧池也接手后叫人好生看顾，没落半点灰。两个人各居一边，谁也没再开口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